好啦，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嗱，咁我哋都要讲啲比较严肃先，要少少话题啊吓。讲翻咧，而家呢个香港咧吓，就嚟到7月1号啦吓。咁有几个讲法噶吓，喺呢个大陆讲法咧叫做回归祖国20周年。咁咧香港咧中性少少叫做政权移交20周年啦吓，叫政权移交比较中性少少啦吓。咁如果再 你话明话呢啲叫做港独噶啦。 我呢啲叫港独噶啦， 系你话明系咁讲嘅， 我咁讲啊，咁样叫港独噶啦， 系啊， 主权移交啫嘛，搞翻 佢咪就系话嗰班白票党喺台湾嗰度讲嘢咯，就话人哋咩唔讲呢个回归就叫主权移交， 哦、 另外一个就唔讲。呢个中央政府系叫中共，佢话咁就港独噶啦。 哦，嗱，老实讲啊，我觉得咧，如果真正叫回归咧，我哋唔应该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噶。 喺我中华民国， 唔系， 都唔系， 我哋系要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。呢个咧系1931年11月7号喺呢个江西嘅瑞金成立嘅一个国中之国，系咪？奉呢个苏联为呢个阿爷嘅啊。仲要帮列宁贺寿， 仲有啲银纸都系列宁像嘅， 银纸都系列宁头。咁啊，到咗列宁死鸠咗啦，就拜师大林系嘛，就叫做福如东海，就整咗一个叫咩不老松，寿比南山，唔知乜乜乜，我一个时间醒起啦，嗰、那个对联啊，啊咁啊， 咁用法都有嘅，冇搞错啫。 系啊，中间师大林就周边啊两旁都系用繁体字写嘅，当时未写简体字， 当时都未创造简体字。 系啦，跟住咧，哦系，冇错，未创造，跟住咧就要武装保卫苏联啊！不过呢个就唔系老毛提出嘅，呢个王明提出嘅。 王明系国际派嚟噶嘛？国际派出呢啲嘢， 因为佢苏联派过嚟噶嘛。 系啊， 咁所以咧，我哋如果真系要回归咧，我哋系强烈要求香港系回归呢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。 忙咗噶咯， 唔理佢啦，咩忙啊？去年就習近平先去向慶祝過啫，中華蘇維埃成立幾多週年啊？1931年，喂，計歲數佢老啲啊， 佢梗係老啦， 係咪？佢比中華民國叫做後生20年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我哋一定要正視歷史，教呢個香港嘅市民咧，係要認識真正祖國。呢、这个先系真正祖国嘛？呢、这个系咪？喂，拜列宁、拜史太林嘅呢、这个，你唔去认识，讲唔通喎、啊，系咪先？喂，呢个叫咩啊？即系叫做子不言母丑系嘛？ 系啦， 咁你老母曾经系一个汉奸，咁你冇办法否认噶嘛？或者个老母做过鸡，系嘛？接过俄罗斯恩客，系咪？咁我哋咧就尊重历史。咁啊，讲翻呢个叫政权移交咧。仲有一个比较叫做反动少少嘅词语叫做咧沦陷20周年。 我听过， 我听过 名系叫 嚟嘅， 我听过名系叫港商。 港商系啊，商咧就一个大 河商个商， 系啦，河商个商系啦。咁咧， 我记得沦陷20周年，我真系记得系边个讲嘅？ 汪国老 唔系最早讲过系1997年。 哦， 黄子华喺个栋笃笑度讲嘅。 哦， 佢话。初嗰阵时就唔叫做回归嘅、 啊， 初嗰阵时咧，净系话大陆收翻香港嘅啫，个名词叫收翻。佢但系喺我嚟讲，又唔系回归，亦都唔系收翻，系沦陷啊！萝卜头过卢沟桥啦，即系嗰只啊，或者共产党过长江啦。你翻去搵翻嗰段黄子华嗰个97年嗰、那个。 子华估唔到咁反动吓、 啊，系咯？ 喂，九七前系噶，嗰个叫做咩？秋前算账，1997年做嘅，我仲记得。 哇，犀利，真系咁记得。 人力估人呢啲叫做咩？ 人力 Google 啊，犀利。 我有睇嘛嗰次。 喂，睇过20年前啫，真系你记得先得噶，你都个个讲得出嚟咩？ 转眼间都廿年啦。 转眼间20年，真系咧，而家好多人再做都白发苍苍啦吓。 系啊， 系咧，即系咧都冇办法。咁呢个香港咧，系咪真系沦陷咗咧？嗱，有部分当然唔系全部沦陷嘅，有啲咧系飞升咗嘅，楼价就系啦吓。咁有啲咧，叫做咧公务员嗰啲叫做人工咧，都系飞升咗嘅，冇沦陷到嘅。真正沦陷系咩人咧？小市民沦陷啫嘛，系咪？咁即系咧，呢个叫做祖国系嘛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来都唔当呢个人民存在噶嘛，从来都唔放在眼内嘅。你沦陷系你嘅事啊，系咪先？ 所以你有冇谂住去商品说明条例去海关告嘅？ 告边个啊？ 告边个？ 中华人民共和国。 我其实要， 因为我觉得我哋嘅祖国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， 系 嘛，我哋一定要长期提。我做节目咁多年，年年都庆祝呢个国庆嘅，系嘛？ 又十一月七号啦， 冇错啦，十一月七号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呢日子吓。咁啊，应该首都咧就系江西瑞金，就唔系嗰个北京，嗰、那个叫北平吓。呢、這个一定要搞清楚先得。第二个首都可以喺上海，因为一大喺上海举行啊嘛，系咪？起码都要喺上海啦。第三先系井冈山，系嘛？第四先系延安，顺序落噶嘛。系咪？你冇可能仲喺北平嘅地方度，系咪？ 冇错， 沿用人哋帝都，系咪先？咁啊，沦陷二十周年，大家有啲咩说话想讲咧？ 八个字形容咯， 系 国家兴，又系人民苦；国家败，又系人民苦。其实而家成日话中国崛起嗰样嘢，对普遍嘅人民。是基本上呢就冇幸福过冇好处都系人民苦。当国家衰落嘅时候都系人民苦。以前我哋有幸啦喺1997年出世啦，我哋见识过一个开放嘅社会究竟系点。再返转头嘅话呢，而家睇真系见到啲后生。 而家保守过97年之前，我觉得。 即系以前系咩都讲得。而家香港咧，好自然，好多嘢自己都有阵时唔讲得。 睇传媒咪知咯， 唔系就系传媒，好多人基本上咧，譬如好似97年之前，真系咩都讲得。97年之后，佢拣嚟讲嘢嘅时候咧，佢自己都觉得好似有道闸咁。喂，收下口，尤其老一辈嘅，或者有亲戚喺大陆嘅，或者有生意喺大陆嘅，基本上香港而家讲嘢嘅言论自由。唔及我哋僆仔嘅时候咧，即系然见到差佬啊闹啊乜嘢都得，而家一讲一阵间又发现啊，俾人哋吉啊，俾人闹啊，同埋最大问题就系有一帮年纪相对大嘅人，即系比我仲要大嘅人咧，佢哋嘅谂法同以前系南辕北辙，系直头系好似唔一样咁。 系 八九六四嘅时候咧，好多。见到咁样，大家喺度流晒眼泪。但系而家佢哋觉得可能真系啊， 为咗经济发展盖过咗一切。 系啊，咁你点知嗰阵时如果唔镇压嘅时候，经济比而家更加强大咧？ 系啊， 吓、啊，即系喺我嚟讲就系好深刻呢啲咯。 呢个可以咁讲啦，即系咧，我觉得而家香港嗰个市面嗰、那个开放程度有时不如大陆嘅，即系有时咧。我哋因为老实讲啦，而家你如果喺大陆有做过生意，你都知道啦。你接触到嘅人咧，佢哋通常咧政策上佢哋会都会帮共产党讲说话，但系一般情况咧，佢哋都系闹共产党多嘅。 唔系一般情况，系十个有十个做生意，或者佢自己共产党员都闹共产党。 我呢个当然啦， 共产党员闹共产党最多。 系啊， 总之咧一讲咧就已经个个咬牙切齿。 即系咧连咧睇。呢、這个叫做央视咧，七点钟咪新闻联播嘅，啲人已经屌噶啦，因为你又讲胡锦涛当时，或者讲边个呢个习近平嘅巡视，唉、哎，啲人已经开口屌噶啦。 所以睇广东电视台系相对幸福嘅，因为点解咧？联播你好多好珠江频道讲嘢咧，好多好多台可以选择，但系咧，如果你睇卫视咧，即系每一笪地方都有卫视噶嘛，湖南卫视、江苏卫视， 比较新鲜制啲， 全部都系。中央电视台直接转播新闻，吓、啊、咁其他咧，如果你广东咧，仲有其他台可以选择睇。 哦，咁啊少啲机会睇到嗰啲电视，因为去嘅时间唔多啦吓，可能都喺出边过吓。咁、啊、但系咧，我哋接触到啲朋友啊，佢哋反而咧好想去渴望去了解香港嗰啲反对派，同埋咧揭露共产党阴私嘅嘢。所以你见铜锣湾书店有市场啦，跟住咧每一个由尖旺啊铜锣湾嗰啲书报摊，全部都系买啲中共禁书嘅，因为大陆人最中意睇呢啲嘢。 因为咧佢哋好觉得啫嘛，好似鬼故咁，日日啲人讲系咪噶？哎呀，落地嚟香港有本咁嘅书， 系 佢哋以为睇咗嗰本书就证实咗佢哋谂嘅系真 的。哦，系啊，其实微信佢哋都传呢啲嘢噶，佢哋微信咧传嚟传去咧。哇！呢、這个贪污咗几多十亿，嗰、那个贪污咗几多钱，佢哋传好多呢啲嘢噶，我都唔明点解唔禁呢啲嘢。 譬如好似我哋广州好多网友啦，即系同我有联络嗰啲， 睇郭文贵睇得好开心噶。 哦，系啊，追当电视剧咁追啊嘛。 咪即系好似看江氏咁咯。 系咯、 啊，早几句叫看江氏咪一样咯，个个都睇佢噶。 有花生啊嘛。 系啊，即系佢觉得佢咪啊，其实一种希望啊，其实同宗教一样嘅。因为你现实你冇办法去反对佢嘛，系咪？你只能够寄望一啲人出嚟爆料唱衰佢，所以咧啲人落嚟香港一定要买呢个曾明，一定要买呢个前哨。 喂，曾明前哨好卖， 好卖噶， 系啊， 佢主要靠大陆人销路去买噶。 系啊，但系欣山港嗰本就好似执咗啦，系嘛？ 佢嗰本就蚀好多钱啊，据闻啊，欣山可能啲老本都蚀埋落去啊，真。 同埋嗰啲佢所谓嘅禁书咧，即系你成日喺。铜锣湾啊，尖沙咀见到买嘅啲， 旺角都好多。 系啊，嗰啲佢哋所谓嘅禁书咧，佢哋直头买嚟咧系当手信咁带翻上面派嘅喎，直头。 唔可以带，唔可以买太多本嘅。 系啊，有啲会系咁样咯，即系当礼物送俾人。喂，你睇呢本坚嘢啊，啲咁样。 哦，系啊。 话真噶啦，你睇香港都咁样写啊，咁样。 系啊， 香港品牌嚟噶，香港写支笔啊。 喺广东相对少嘅，喺北方真系多。 北方佢哋接触资讯更加难啊嘛。 难啊！ 你南方咧，尤其是广东咧，其实资讯好开放。香港知嘅嘢，佢其实一般常都知嘅。 如果香港系咁紧要啊，就唔会系搞呢个同话运输店搞到咁啦。 系啊。 所以睇嗰份咩《南方都市报》咧，其实你见佢写啲嘢咧，都唔会话太过建制嘅都。 喂，《南方都市报》写嘅嘢，喂，有时仲进步过《苹果日报》。 几时都唔建制嘅， 真系噶。 但系拉，即系其实。拉咗好多个， 真系 嗰时嗰个长评系嘛，嗰个社长 系咪？唔系，系好多个换完人，洗咗你版，即系洗咗你人，再上一批又系咁， 又系咁， 再拉一批又系咁。 哇！ 即系最顶得住佢，如果唔系南方电视台，即系包括南方电视台、南方日报、南方周末， 南方系， 南方都系，南方都系， 全部都系比较进步啲嘅，即系开明少少啦。 啊，总唔知佢用到佢哋嗰个擦边球用到尽。 哦，系，佢哋所讲嘅擦边球 系， 啊，尤其讲西方嗰套，特登出本《南方周末》，就系讲西方价值。 系。 啊、时装佢讲时装啊、电影啊、西方嘅文学啊，佢不停用呢一啲咧，啊，我哋咧就 渗啲渗啲， 渗啲渗啲， 系啊， 即系将西方嘅价值由佢嗰啲广告啊，或者佢里面嗰度渗翻出嚟俾你。 之前嘅香港零一其实就抄南方周末， 即系想行呢个路线。 系啦、啊，因为就系一呢度咧就一搭系乜嘢，一搭乜嘢，夹埋三四搭，系南方周末。咁咧，时装啊、艺术啊。啊，跟住时事啊、长文啊， 讲下啲，跟住经济啊，样都讲下。 系啦，跟住讲书啊，啊边几本书啊，网络嘅嘢啊，跟住又讲民生啊，冇闹共产党，但佢渗紧，不停咁渗紧呢啲。 其实将啲普世价值喺大陆宣扬，因为咧，如果你大陆接触到呢啲多嘅话咧，其实都唔系话完全冇希望。即系咧，老实讲，我哋喺大城市咧，见啲人好斯文噶，就算咧，当我早几个月去郑州咧，见到啲人都好斯文噶。即系咧，唔会话咧，系好似大老粗啊！ 即系你唔同嚟香港自由行嗰班， 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嗰班可能好多农民都未定嘅，但系咧，你本身去到国内啲二线，就算二线城市咧，啲人系好好礼貌嘅喎， 即系你见唔到让座嘅比率都会高啲嘅，即系搭车让座比率 高噶， 都系啊， 高噶，即系各方面嘅嘢咧，即系佢哋系有礼貌啦，唔会话周围嘈冤巴闭啦，亦都系。即系会礼让啊嗰啲嘢咯，呢样就好多时候咧，我哋系即系如果你长期睇《东方日报》啊，长期睇《苹果日报》咧，你就觉得唉冇可能啊，你梗系讲紧大话啊，因为咧你去亲身睇到你先知道，喂唔系比想象中，即系好似想象中唔系咁样噶喎。 你上深圳就知啦， 系咯。深圳都系差少少，可能多外来民工咧，即系可能参差啲啦，未必个个都系啦。但系我嗰阵时都话啦，因为佢可能唔系好多人搭啦，喺机场。喂，唔觉意我撞到人，嗰、那个人啊，冇话破口大骂，佢好斯文同你讲打招呼 嘅。系啊，其实深圳咧系成个中国嘅前列嚟噶啦。你话佢人太多，或者外来人口都好啦，你留意一下，去深圳坐的士最文明嘅地方就系、是、你上车从不拒载。 哦，系、 哦， 呢、 這个系、哦、 你只要上得去就 系 嘅。 唔会你嚟到跟住同你讲。你只要佢开门，佢搞低波，你唔理佢坐上去，你话喺边佢都脱制啦。呢个第一，第二仲有一样嘢，佢比广州文明嘅，永远都系打标。 几多钱就收你几多钱，从不会同你讲价。 哦，广州咧都系都好多时都系都唔讲价嘅，因为佢好平啊，七蚊起标，而家好似都冇加价系嘛。 因为广州有两分两类人嘅，广州如果嗰啲系外省人嘅，就话唔识路，扑你啊街，全部都已经有晒GPS 啦， 唔再系你。第二一塞车唔去，第三你再问佢交更、哦，但系只要讲广东话嘅。即系只要广东省讲广东话嘅司机，你上得车一定载你去。 哦，咁呢个好过香港喎、 啊。你上香港广东道打一转，高前对面嗰度。 香港嗰啲真系屌啊！香港嗰啲啊， 唔使啊！我早今年年上上年年尾应该讲喺广东道，架架拆撬低玻璃走嚟问我，我摆 你去边啊？ 系啊，我摆到明香港人噶，去边？我一开门上冚窗啫，我喺边度？诶、我加班啊，唔得啊，我唔得啊。前面差馆啲正扑街嚟嘅， 佢而家唔开门啊！你佢就搞低车窗，但系嗰啲门锁捻住噶，唔开啊！我都试过啦，想打开佢啦，打唔开咪锁捻住。你估我唔识咩？以前咧，我好多年前去深圳咧，就好好笑嘅，嗰啲好全部都系捞头嚟嘛，揸车嗰啲，我一上车，真蠢打声，咁嗰啲司机佢就黑口黑面， 太近啦，真 系，因为好捻近，十一蚊搞捻掂，跟住咧第二个目的地咧叫做懒人潮啲人，又系黑口黑面，因为沿线路直路去。咁我唔撚識啊嘛， 咁梗係啦，人哋喺上面排 都 排 咩的士啊？ 人哋喺上面排都排咗幾多蛇餅？ 交通樓 而家唔會啦，而家你譬如好似你交通樓，唔係你搭的士，即係喺羅湖一過關，你話金剛話佢都冇問題，係因為咧其實就係個社會進步咗，喺呢一樣嘢你就睇到你。 我呢樣嘢真係進步咗喎、 啊，即係你可以好個市面睇到，即係普通人、外來人同埋本地人，包括香港人喺度生活。点解咁多人喺广东省生活？有原因。 哦，呢个都系啦。咁我哋讲翻要讲翻香港喎。香港你又沦陷咗二十年咧，大家一定系对于某一啲人特别嗰、那个叫做厌恶特别噶啦吓。一个即系你讲三任特首可能都唔系好中意。咁但系咧，如果有一个即系讲出嚟，大家都觉得咬牙切齿，就希望佢即系叫做咧人人得而诛之嘅咧，我相信都系得一个嘅。其实讲嚟讲去， 呢个系共识嚟嘅。 共识嚟嘅，其实咧，就算其实可能系两个系同二为一体咧，就系梁振英同埋佢契爷吓，佢契爷董建华啦。董建华其实系最衰嗰个嚟。 系 点解咧？喂，佢自己祸港七年。跟住咧，嫌你香港人唔够衰， 仲可以整多五年俾你 叹。整多呢个梁振英，整多五年，系嘛？即系呢个咧，真系香港最衰嗰个嚟噶啦，全香港最衰个董建华嚟。但系咧，呢、這个世界，我可以话俾大家知咧，话俾你听有报应咧，系毫无根据。点解咧？因为据说咧，董建华咧喺呢个叫江泽民嘅卵翼之下，喺上海圈地系赚咗500亿人民币。呢、這个讲紧系。2000年打后，即系2002、2003嗰段时间喺上面疯狂圈地，跟住之后到上面北即系上海嘅楼价暴升咧，佢就赚咗几百亿啊！咁啊，跟住咧，佢嘅东方海外咧，据说最近咧 蚀到扑街， 系啦，但系咧都有个国企 300亿， 系啦， 都有人买喎，真系 应该系1919啦，系嘛？ 系啦， 即系中远啊，中远太平洋同佢包起，就300亿同佢接咗嗰嚿嘢，咁即系话咧。国家咧系即系对佢咧系真系叫做好丰厚嘅赏赐。 咁我就睇唔系咁睇嘅。 点解？ 系因为咧689同埋董建华想延续佢影响力。你睇下近期嘅所谓呢个 MBF 呢个对冲，林拉屎系要整阿林郑。如果林郑系完全听你讲，完全系投晒行嘅话，佢唔使整你。即系我自己谂咋。呢300亿俾你董建华，可能就系你收声啦，俾埋你攞埋着数，你收档啦，可能系咁都唔定。 咁都出奇嘅 吓，因为而家摆到明个局就系林郑系唔会听你呢个梁振英之笛，唔听梁振英之笛，即系话唔听呢个 董建华。 董建华之笛，所以早轮咧有个访问啊。啊！呢、這个董建华点样睇林郑？一讲林郑，一个系咁咳， 其实嗰时候咧，应该咧，紫克灵啊，啊呢、這个 卖广告 数啊，即刻搞广告植入， 即系配夫人啊， 系啦，系啊，系咁，几几琴琴，几琴琴， 成日咳嘅，有冇穿配夫人啦、啊、咁 啊？系啊，你睇到啊，嗰段片大家一讲林郑，你点睇啊？佢好唔好啊？佢咁讲都讲唔出，好似痰上镜咁，就系、是、嗰十几秒。 系鬼面镜咧？ 系啦， 系咪？另外有一种叫鬼面镜， 即系可能林郑咧呢两个字咧，就已经啃到喉咙啃住咗。啊，吐啊吐唔翻出嚟！ 佢之前揽过佢嘅， 系啊， 拥抱过佢嘅， 但佢唔知道佢咁反骨啊嘛，同黄宗文一样。 哦，原来咁样。 系啊，嗱，大家有四眼，佢又真系同可能同呢个陈秀慧一样嘅。 诶、欸，唔系喎， 知道咁反骨。 林郑咧后边郁文耶咁样喎。 系啦、 啊，哇，原来自己人嚟嘅。 系啦、 啊，唉、哎，真系。 但系咁，你又要公平啲讲，老老实实啦。如果你就嚟接位嘅时候，你发现咦？原来我后面嗰件咁嘅嘢，佢做咗太上皇，同埋我冇权喎。第日咁正常人咧都有少少反抗硬下嘅。 唔系，我哋听下林郑咧，佢嗰个行会嗰啲班底咧，喂，有啲其实都系老懵懂年代留到落依家咁样，罗范招婚啊，任志刚又翻翻嚟。 但系我咁睇啦， 嗰阵除咗喺度。 唔系你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可能系，但系咧你睇下佢嘅问责团队。唔好叫班子啦，唉，好肉酸个名。问责 买都啱嘅，叫班子买班啊嘛。 啊，问责团队好多系公务员提升，但系有啲重要位置，你而家你仲系保留咗之前嗰、那个，但系你睇下行会基本上换咗一半人。嗯， 起码刘乃强嘛，嗰啲叫做咩啊？张志刚， 所有左派赵善波、高靖之啊，全部呢啲所谓左嘅，全部一个都搏晒，然后佢用翻佢自己嘅人。呢、这个系零零舍舍，因为个决策权就喺呢个行局，然后喺行政嗰度定咗个政策，交俾呢个问责局长。 系， 其实未必嘅啦，而家因为未必，因为其实而家咧嘅行政会议同埋九七前嘅行政局争好远。 哦，咁就冇得比嘅，嗰阵时就银行大班嗰啲嚟做噶啦。 冇，因为你而家根本老实讲咧，你以前咧。譬如汇丰大班、怡波大班喺度嗰阵时，你嗰啲咁啊官嗰啲咁啊 A.O.， 如果你写啲嘢上去唔掂，劈翻你转头都得噶嘛。佢有而家你嗰啲咁行政会议，真系睬你都傻啊！黄国健、 哦，系即系 喂，你错啦！黄国健已经比郑耀堂好啦，因为黄国健只要佢觉得佢嗰样嘢，你而家话六七暴动好唔好，佢都唔敢正面答你。呢、這个人系有羞耻之心嘅。 哦，系啊，其实黄国健咧几低能下噶，不过咧佢低能得几可。因为嗰次咧投票通过政改咧，即系否决咗咧，佢话：，诶，而家都唔知道搞成点啊！我哋等埋发叔啦。跟住佢听人讲，吓过咗噶啦，吓佢自己 唔捻。佢反而唔系啊，佢反而当时 过咗噶啦。 唔系，佢当时唔系咁啊。个记者系问佢，佢话：，过咗，佢话：，三十六票廿几票弃权就几多票反就几多票反对咁样，佢问佢究竟 今 系咪过咗？今系其实八票赞成， 八票赞成， 28票反对， 28票反对。 咁佢问佢，咁呢个有冇效嘅？黄国健嘅答案系：呢、這个系冇效嘅，因为唔够人数。唔系、哦，过咗咯，宣布过咗咯，啲记者吓点会过咗咯？啊，系咩？啊，咁系啊，咁系应该过咗。咁你系咪搞出个大头发？你哋？咁可能系啊，都系黄国健就 系 咁啦。 你明唔明啊？佢系一个相对老实人。 人哋话俾佢知佢，哦，原来过捻咗。 第二， 因为佢加数都冇加，因为你8+28咧已经超过咗36。 黄国健 已经够人噶啦。 成个工联会比黄国兴比陈婉娴仲要好。陈婉娴表面忠良，但系咧背后插你一刀。 系 呢、這个正扑街。但系黄国健我摆出嚟，我系傻仔嚟嘅，但系我都傻到底。 喂，佢傻得嚟咧，佢都仲要少少面啊。 系啊， 系真系嘅。 你问亲佢八九，佢都唔会同你顶到上嘅。 陈婉娴咧就外改咗个外号啊嘛，人叫佢叫泥鳅啊嘛，你点都捉佢唔住噶嘛。 嗰阵时咧，郑耀堂咧仲有单嘢，仲佢知佢废嘅极限，知佢点啊？因为嗰阵时行会咧，其实好多时啲嘢咧系文件好多都系英文啊啲， 佢唔识 啫 嘛， 佢唔识英文啊。喂，佢每年你要花超过800,000嘅费用咧，系我嚟帮佢翻译翻做中文俾佢睇啊。喂。搞错，咁你唔好嚟做啦！你真系 系啊，委任我都问，所以我唔你唔好话，其实而家嘅民，即系佢而家呢个行政局成员、行政会成员，好多基本上佢林郑系用咗佢最大能力，我觉得啫 吓， 系将所有佢对佢不利嘅因素，佢想办法去铲除咗。 都系嘅， 因为你又唔可以完全唔放啲嘢俾林郑嘅。咁就佢揸紧咗你官员嗰度，佢觉得已经够啦，呢啲咪俾你咯，当顾问啫嘛。 我都唔觉得佢揸得到嘅。你话你嗰三司啊，最重要讲三司啦，同埋教育局啦，教育局而家呢个劳联个姐姐，佢都做唔到局长，佢要褪一步，因为咧可能。林郑都觉得好敏感，不能够咁做。虽然佢把口都话：哎呀，又我哋要国教重新开始，历史编翻两样。第二样嘢就系嗰三司，一个就落完，即系嗰个袁国强就走啦。咁你话张建波，唔系张建宗系唔系咁废咧？我睇佢又唔系。不过就系话同阿林郑系同一类人，系有开工冇收工。呢、这个人系咁样，系一个相对合拍嘅，咁啊争个陈茂波，但你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换咗个老细，嗰啲仲可唔可以顶得住？我唔敢讲，因为你唔系江泽民，可以影响到胡锦涛。而家呢一班人已经系过去嘅。 喂，但 系 嗰班人力斗争一定存在嘅。 喂，但系嗰班友会唔会其实都等紧689会唔会落镬，跟住先至再归边呢？即系如果689落镬嘅话，就向林郑投诚啦。 唔系，689落镬就已经冇选择噶啦。 我知系啊，咁你向林郑投诚啦。 唔系，佢而家到时一定要 做成既定事实咪得咯。喂，老实讲啊，有时我觉得咧，唔系全部嘢可以中联办控制晒嘅。 系啊， 如果中联办真系可以控制到嘅，唔过郭炳光啦。咁重要嘅人点解要坐监啊？ 系啦。 好明显就系中联办唔系100%控制晒噶嘛。喂，只要将个罪证交俾廉记，咁啊林郑揞下头，你去查啦。已经可以落镬 啦！你白韵六都冇用， 就算你系全国政府主席又点啊？唔拉得啊！ 所以你唔使话叫咩白韵六落台噶，依家都喺度讲紧呢样嘢噶嘛。 唔系白韵六，你廉政专员或者你大粒麦啊咩都好啦，但系佢下低我成咗案，我报俾你听，我跟住放料出去。 大粒麦都睇人嚟做啫，如果上面话要搞个梁振英大粒麦，得放心交俾我， 我等紧你机会好耐啊！ 系啦， 亦都你可以睇到噶嗱。支持林郑有一派人系摆到明唔妥呢个689嘅， 系啊， 咪就系 A 嗰班咯。 范徐丽泰已经出声啦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噏到你收声啦。 范徐丽泰同阿689几时都唔啱噶， 你唔啱一件事，但中央要你选佢，你又选佢噶啦。但系喺呢个环境嘅时候，我摆明就吉你嘅。 哦， 你系政协副主席，我都唔俾面你。 只要咧大陆冇命令嘅话咧，呢啲嘢就会硬手硬脚。但系会有命令嘅话咧，就对唔住，全部归边噶啦。 咁即系冇命令咯。既然冇命令，即系唔使理你咯。 因为佢唔可以每一个时候都命令噶嘛。 因为你就升职就做呢个政协副主席系嘛？虽然就咩咁，但系我就已经系冇得捞噶啦。佢一犯徐丽泰做完呢届就收档噶啦嘛，人哋更加我都冇位置，我都唔俾面你， 系 唔使俾面你。 系咁啊，呢节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啦。